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曼宁啊。首先今天先说一下天气啊，因为今天啊天气比较阴，最高气温呢是15度，最低气温是6度，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 戴好口罩。但是我感觉反正今天我看到的天还是挺蓝的，估计一会儿可能就有这种， 咱俩看的是不是不是一个天啊？ 反正我瞅了一下，我觉得还挺蓝啊，有可能是这几天没有来上早班的原因。 想大家了是吗？ 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从早晨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你感受到的南北差异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在这儿呢就说到怎么互动了， 怎么互动 怎么互动呢？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上啊活力982这个房间呢和我们在视频上面进行互动啊。 如果您还开着车的话不方便看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邀请北京青年委员啊，这是一位地产界的大咖，坐错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 非常期待啊。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来关注昨天晚上的时候，在朋友圈经常有很多人热炒的一个话题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来了。 哎，其实这个变动还真挺大的。 改革以后啊，国务院的正部级机构将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将减少7个，除了国务院办公厅以外，国务院设置的组成部门有26个。 那么即将组建的部门有什么呢？有这个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那同时呢还将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和司法部。另外呢改革还会优化水利部和审计署的职责，把监察部并入这个新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紧密相关的公务员考试。从今天起到3月19号，国税系统将开始公务员的招考面试了，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国家税务局。 我们看到这个公务员录用面试考察呢，是考生从市机关和公务员工作所需的这个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啊，要考这些。那么这些能力和素质呢，主要靠平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长期积累啊。考生呢不需要面对形式方法等进行过度的关注、特殊的解读或者专门的准备啊，真的是这样吗？要提醒各位考生啊，这次面试呢不用带这个指定的面试辅导书。 您就直接去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准备啊。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提前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在关注一个和年轻人有关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国探索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哇， 就是租了房子可以落户了， 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了。 怎么听听啊，怎么回事，咱们来听听这事儿。2018年我国将继续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的方案，继续落实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方案，落实地方政策的主体责任啊，全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 哇，那这样说啊，我国要加快这个户籍制度的改革了啊，部分人口呢在城市举家落户啊，包括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有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的城镇人口。还将鼓励呢对高校的高校和职业学院的毕业生，以及归国留学人员以及技术工人实行零门槛落户政策。 好事儿啊。给大家还是简单的提个醒吧，你像中小城市啊和建制镇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城市啊，它是全面开放落户的限制。像大城市 尤其是对参加社保已经五年以内的了，五年的了，就不能再有限制了啊！就是说啊，应该尽快的实行积分落户。 嗯， 除此以外，像超大型城市啊和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的落户条件。 哎， 咱们可以畅想一下，如果是北京，怎么个差别化呢？ 哎， 这朝阳区和通州区不一样。 是不一样，差别还挺大的。我们看到这个居住证啊，要覆盖这个城镇全部的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啊，以居住证为载体呢，向未落户人口提供城镇基本服务以及办事的便利啊，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以及整合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制度，推入推进城乡居民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啊，那么将这个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呢，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和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覆盖。 我们注意到这条消息是2018年我国将探索啊，现在是个探索阶段， 我们会努力朝这个方向进行的。 我觉得早晨听的时候大家应该很开心才对啊、租房子的小朋友们可以就是有信心留在北京啊，争取落户。落了户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结婚，结了婚 以后生孩子。娶了媳妇儿结婚是什么意思？还要娶几次啊？ 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各种说，刚才的片花也特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开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你曾经不知道的南北方差异有哪些？ 哎，其实我最近知道一个感受比较深的啊，就是南方他们吃咸汤圆儿， 对， 就是肉团子， 宫保鸡丁馅儿的，西红柿鸡蛋馅儿的。 对对对对，我当时觉得啊、哦，还有这样的操作。 我大早晨我要吃了这个，我就上不了节目了。 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啊，他说：“同学啊，这是花菜，不是菜花。不是吧？我记得我本科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他是河南人，他叫菜花就叫花菜，但他也是北方人啊。 啊，名字起的这个是什么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说南方的老鼠就比北方的老鼠大一个。 南方的蟑螂也比北方大不少啊。 我真是我觉得吧，就是南方人啊，他的这个高矮胖瘦啊一看就很精致，北方人呢就很粗犷。 可是为什么北方的这个人高马大的，这个蟑螂就 对啊 特别小呢？ 对，我觉得吧，是这个北方人进化以后啊，把这些动物都给吓趴下了。 我们下次青年说是不是要请一个这个生物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啊？好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曾经不知道的南北方的差异有哪些啊？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像网友顶天立地说了，读硕士的时候，一个舍友是北京人，从小在北方长大，小时候他学的语文课本都是冬天就要来了，候鸟们迁徙去南方过冬了。因此他想东方的冬天的南方肯定会很温暖吧。 结果 对，到了南方就知道了。 这浙江的十来度跟北京的十来度，这能比吗？ 不能比， 简直不是一个十来度啊。 但我觉得吧，你像南方的冬天如果没有暖气真的很冷很冷。 可是它确实没有暖气啊， 就是那种阴冷。 对，就是暖不过来的感觉。 对，所以南方和北方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暖气。 但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啊，你看北方有空调，南方也有空调，夏天大家都一样凉快。冬天的时候就不一样。 哎，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网友二狗子汤姆啊，他说媳妇儿是山东淄博人，我是江苏南京人，以下我们恋爱时的日常对话就是，媳妇儿说你要吃啥，我说吃点青菜吧，媳妇儿说青菜，我说青菜就是青菜，还能有什么青菜？我们说的是那个 啊，对对对， 是芹菜吗？ 对，应该是芹菜。 他说的是青菜，是指一系列的这个绿色的蔬 菜 都叫青菜。 对，特别有意思。包括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 福建，他们那边有一个小吃叫扁食 啊，这个是什么？ 就是拍扁了的食物，扁食。 真的吗？ 然后大街小巷都是扁食，扁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进去，我一看，我说你给我来份扁食，总共也不贵，就4-5块钱。拿出来一看，不就是馄饨吗？ 啊。 就所以名 真没听说过， 真是，所以名字有的时候叫错了以后啊，可能上的东西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馄饨跟抄手一直有什么差别呢？我也分不太清。 还有那个云吞，还有馄饨，又有什么差别呢？ 对对对，哎，这个明白的这个网友 们，对啊，可以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互动一下。 我们俩感觉像小白一样。 对，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你曾经不知道的南方北方差异有哪些？ 哎，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关爱青年计划的第一条计划一，关心网络生活。 嗯， 微信最近有了重大的调整，微信公众号新注册的不能留言了 啊。我们看这个新媒体从业者和这个爱看微信文章的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了， 一定要注意， 我们青年朋友啊，现在微信啊将暂时调整公众号留言功能的开放规则。那么以后呢，新注册的账号就没有留言功能了。哎，珍惜你以前那个开的那个账号，是不是可以把它卖掉？看到这个近3个月内啊，注册但是未使用的留言功能账号呢，也将会被收回。就是最近3个月你注册了，但是留言 你没有使用， 你没开通，你没使用，也就无效了哈。至于呢，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开放呢？哎，微信方面还没有透露。 我觉得吧，这得辩证的看啊。 哎，怎么说呢？ 对于小编们来说，我觉得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你知道吗？不能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小编们再增加一些烦恼了。有的时候可能留言比较少啊。这个小编的工资就会有所下降，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会帮我们的小编朋友们，对吧，在那个微信上留一留言什么的， 对， 现在也不需要了，都关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又打开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还是有留言， 我们还有呢，对吧？ 我们什么呢？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还是有留言功能的。 狂戳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您没事 跟我们说的， 生气高兴你就戳他，戳他玩，别人问你干嘛呢，你说我戳关爱青年计划呢，好吧， 就说我给小编的工资做贡献了啊。 没事，可以给我们多留言啊。我们这个最近一些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发的都挺好的啊，不是失恋啊，就是这个这什么结婚被骗啊，反正就这些关爱青年的事情，我们都会为大家啊一一呈现。 没错。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3月17号，今年高考英语科目的第二次听力考试将举行了。根据北京市高考的改革方案，本届考生的外语听力实行1年2考，取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相加，一同组成外语科目的最后成绩，计入高考的总分。 哇，我们看到啊，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考生了啊，高考听力啊，这个听写材料啊，一般都是出自日常生活的，因此呢，平常这个考生要多关注生活当中的英语，多关注啊与校园相关的英语，平常一定要多加练习啊，也可以这个练的时候比高考那个语速要尽量快一些的素材，另外呢，还可以针对自己的短板啊进行专门的练习，祝大家取得好成绩啊， 取得好成绩。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5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经启动了，将一直持续到5月20号。 那差不多有2个月的时间了。 哎， 我们看到这个高校毕业生啊，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的官网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查询活动安排以及招聘信息。同时呢，还可以通过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注册，免费进行职业能力测评，了解自己最匹配的岗位是什么。 这是个好事儿啊，大家可以去上这个中国国家人才网的微信公众号注册以后，就可以测评一下自己适合什么方面的工作了。 哎，会不会我测评出来就不适合做主持人啊？ 不，这个 这 个是啊，我们要向我们的这个人事部建言建策，就是以后招聘的时候要先测一下。对吧？ 有道理。 比如说他测完以后，你像我 适合当厨子。 然后说你走错门了， 然后你要做一个美食节目，是不是？ 好吧，接下来我们关心身边事儿，来说说豆瓣 APP 看电影功能上线了。现在豆瓣 APP 推出了看电影的新功能，以前很多电影迷啊都会在豆瓣电影上根据评分啊来看这个好的电影，比如哪个评分高我就看哪个， 哎， 然后再到视频软件上去观看啊， 没错， 来回切换太不方便了。但是现在用户可以一键直达电影的片源了， 哇， 看到哪个电影好电影评分高，一点一戳就能看。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户标记想看和看过的电影还没有达到50部的话，是无法开启这项功能的。 你看豆瓣多聪明啊！ 哎， 啊，你就没事戳它啊，你就都想看，戳够50部，然后就能看了。 有道理。 好了，现在手机啊不离手，实现了对社交互动的上瘾，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不知道，然后怎么解决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儿啊、 嗯、 很多人都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查看好友是否在线啊、 哎、 即使没有内容没事也得翻它翻它。 对对对，而且啊、嗯、现在之前有人说啊，这个一直就是人们不愿意跟别人交流，要沉迷于网络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但是最近一项研究说明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科学家发现啊，这种解读是有误的、 嗯、 啊，对手机上瘾人可能不是厌恶社交，而是太热衷于他人活动。 哎， 比如说我就一直想跟对方说话， 是啊， 我就会一直抱着手机，因为我见不到他啊。 对啊， 嗯 啊，他不管欠你多少钱，有没有交稿签，你都得时不时的，对吧？ 对，手机现在呢也是办公的一项重要的工具和方式了、 哎、 啊！有人问题啊，就发现了，哎，那这样的话，这个解决手机上瘾就没有、 嗯、 没那么难解决了嘛？ 嗯， 这个研究人员建议啊，对手机上瘾的人可以关掉各种推送的开关， 嗯， 这个什么什么宝啊、 嗯、 什么条啊之类的，你就把它关了， 对， 这样就不会经常被信息打扰到了， 对 对, 对， 而且啊，要尽力。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 嗯， 那么在这个固定的时间要查看手机，比如说每两分钟看一次，是不是？ 对， 嗯。 然后尤其不要在晚上和周末的时候看。 为什么呢？ 嗯，因为你们也别发。 要早睡是吗？因为要上早班是吗？ 好吧，给大家提个醒吧，离不开手机的朋友，尽量的想办法离开它。 哎，不如你就跟他见面多聊聊好了啊。 对， 这样就省得就看手机了，对不对？ 直接约啊， 对 对, 对， 直接约啊、 嗯， 见面聊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北京铁路局将在四月和五月推出两条专列旅游线路，分别叫做踏春到金夏和探春游新疆。 哇！ 另外，铁路局还将首次推出2018年沿着丝路赏美景"一带一路"火车型的旅游专列新线路。 嗯，那么对这个火车旅游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北京铁路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 嗯，旅游专列确实挺好玩的，我坐过一次。 嗯，去哪儿呢？ 去新疆和田。 哇。 6天6夜。 啊，你就一直在坐火车吗？ 对，确切的说是15天，因为去一次6天6夜，回来还有6天6夜，加起来就15天吧。 什么样的感觉？ 嗯，就是反正在火车上吃，在火车上住，下了火车就看风景。上了火车就睡觉，啊，反正基本就是这个概念吧，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至少建立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晚上的时候没有事情，大家可以在一起聊聊天啊， 嗯， 然后这个侃侃大山啊，只不过可能吃的时候稍微不方便一点啊，提供的都是盒饭吧，你也不能说在火车上吃的太好， 也不能在火车上做饭，对不对？ 对啊，嗯，但是中午那顿肯定是在这个地面上吃啊，比如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在啊各个这个城市啊各个景区的， 嗯， 其实挺有意思的。适合一种别样的旅游方式啊、嗯！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 大学的这种毕业旅行，我觉得挺好。 哎， 比如说 可以试一下， 整个一个大学包一趟列车，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也差不多啊，一辆列车2000人嘛，对，一届也差不多。 可是这2000人队伍得拉多长啊？前面都玩完了，后边还没下车呢。 好吧，就是就直接从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站开始、 嗯、 一直拉， 一直排到新疆去，嗯、 不容易啊。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话剧《解忧杂货店》将在北京上演了啊！话剧《解忧杂货店》将从4月11号到4月15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现在已经开始购票了。 哎，这个呢，《解忧杂货店》啊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小说哈、啊，在中国呢一直有很好的观众缘啊，不仅是在图书馆这个销售榜上一直高居榜首啊，也迎来了这个影视剧的改编潮啊。之前啊，王俊凯啊、迪丽热巴等等去主演的这个电影版的《解忧杂货店》，我还看过啊。现在这个话剧版的也走上了巡演之路。那么到这个4月11号到15号呢，大家可以到保利剧院去看这部话剧了。喜欢的这个作品的朋友们呢，可以到这个票务网站上来了解详情。 嗯嗯、好，接下来计划四关心体育，我们来说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举行了。2018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啊，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啊，这是同样一个赛事，将于4月13号到18号在太原举行。 哎， 啊，据了解，现在有469名运动员参加，这里边啊，大家可以关注的是孙杨、徐嘉余、叶诗文啊、傅园慧等世界冠军啊都会参加，丹敬泽涛没有在名单中。 嗯，不过这个亚运会的最终选拔方案呢，将在冠军赛前出炉，并且通过官网来公布啊。 嗯， 那么错过本次冠军赛的宁泽涛是否能征战亚运会呢？到时候才能见分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喜欢宁泽涛啊、嗯、巴不得就是每天都要看一下他的小鲜肉涛涛啊。 是啊，他没参加，不过后面是不是还有新的计划？有可能啊、 嗯、 反正听说他现在是在家里休息呢。希望宁泽涛在下面的比赛中能有好成绩吧。 哎， 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连线环节。每周三的时候，我们都会连线中国铁路建筑报社的记者刘英才啊，来看看英才现在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英才你好，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你好，我在西三西二环西三环之间。 哦，西三环西二环之间啊。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呢？啊，今天我们就不聊红海行动了，我们聊了半个月了。 好嘞， 有新的话题。嗯， 喂，能听到吗？ 好 啊，你说。 好，那个昨天呀有一个大新闻。 嗯， 全国两会呢调整国务院的组成部门。 嗯，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也聊了这个话题了。嗯， 今天上午吗？ 对， 就是在刚才。嗯， 哎，对对对，有一个新的部门叫，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叫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哎，注意到了，我们刚才在资讯里面说到过。 哎，这个部门呢主要是讲中国援助的。 嗯， 这跟我所关注的领域和我从事的行业有密切的关系。 嗯， 它 和外交部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外交部主要是执行外交政策，主要是国与国的关系。 嗯， 这个对外援助呢，这是其中一很小的一部分。 嗯， 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经济领域对国外的不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嗯， 我先向你提个问题啊。 嗯，提问环节到了。 哎， 要考主持人了。 在中国，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三个国家，中国支持祖国，请我让你做个选择题啊。 嗯， 五个里边三个。 嗯， 第一个是非洲。 嗯， 第二个是朝鲜。 嗯， 第三个是巴基斯坦。 嗯， 第四个是越南，第五个是阿尔巴尼亚。从这五个里边选出三个中国支持最大的国家，是哪三个？ 支持什么？ 最大的 中国 支持，中国支持最大的。好， 哎、 A 非洲 ，B 朝鲜 ，还有哪个？ 阿尔巴尼亚。 嗯，还有阿尔巴尼亚。 还有巴基斯坦。 还有巴基斯坦。 哎，选三个。 嗯，选三个就是巴基斯坦、非洲和朝鲜。 确实是哎。 哇！ 大家可能是这样理解，哎， 就一次猜对了是吗？ 有误差。 有误差。 有误差。这个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嗯， 由于中国刚刚建国，急需要这个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 嗯， 所以朝鲜是第一位的，帮助很大， 嗯， 第二呢是因为抗美援越，越南支持很大， 嗯， 第三呢是因为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 嗯， 阿尔巴尼亚呢因为在国际社会上帮助了中国，导致了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破裂，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中断吧。 嗯， 所以阿尔巴尼亚就觉得理直气壮的应该向中国去帮助和援助，所以阿尔巴尼亚也成了支持最大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帮助最大的。 嗯，哦，原来是这样。 嗯，哎， 我配合你配合的怎么样？ 配合非常好。 嗯， 所以说中国在对外援助的这个发展上，可以说分为三个阶段。 嗯， 一个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以前这么一段时间。 嗯， 这段时间主要是政治挂帅，远超国力，中国成远远超出自己能够或者是应该成立的这种范围，才援助了110多个国家。 嗯， 从朝鲜、蒙古到非洲到一些小国。 嗯， 当时可以说是为了政商的需要，中国承担了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一些范畴的援助。 嗯， 第二阶段呢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呢，小平同志从那个复出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 嗯， 他派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就向阿尔巴尼亚宣布要中断这种畸形的不正常的援助关系。 嗯， 我和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恢复正常，对，标志着中国在对外援助上从此量力而行，走向理性。 嗯，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英才，好吗？因为我马上进入整点报时的阶段了啊。下周三的时候，我们继续和你分享一些关于非洲方面的故事，好吗？ 拜拜。 好，再见。 拜拜。 自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小段片花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进入我们的青年说的这个奇葩有话，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在进入之前，我们先说说你曾经不知道的南北方差异有哪些啊。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我们看到刚才啊，这个网友沙鸥他就留言说啊，我是南方人，小学的时候学语文说春雨贵如油，我心里想这都下一个月雨了，哪贵了啊。这课本又说了，冬天来了，小鸟飞到南方过冬了。后来我又想，我们这儿不就南方吗？它要往哪儿飞啊？这一看就是一个北方人写的一篇文章啊。 哎，没错啊。还有网友曾小莫给我们发来微信说，你们成都吃的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呀？我们的豆腐脑是咸的，北方的豆腐脑是咸的吧？ 对。 啊， 成都的豆腐脑 应该是甜的吧？ 是辣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家是北方人，我们家在吃饺子的时候呢就只蘸醋。 哎， 后来我去重庆读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吃饺子的时候要蘸辣椒。 对，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吃饺子的时候蘸芥末。真的觉得很理解不了啊。 是，还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反正但现在基本都融合了啊。你比如说吃火锅也是啊，这个比如吃烧烤也是啊，北方你比如说来两串烤玉米啊，基本上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你在南方你得来20串，不一定能吃饱。 就是因为他那串小是吗？ 不是，因为他那儿的烤玉米呢是一粒儿一粒儿串上去的。 你是说真的吗？ 真的。好吧，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消息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就是大学生暖心手绘智能手机说明书啊，教奶奶如何用视频聊天啊。 嗯， 这是奇葩青年来自山东的大四学生江新宇给我们发来的微信。 哎， 他说他在开学前特地用了3天的时间，手把手的教奶奶掌握了一些智能手机的基本使用方法。 嗯， 但是担心奶奶年纪大容易忘记，他就把手机使用教程中的一个个步骤给画下来了。 哇， 这样啊，就算对奶奶，这看字儿看不清楚，至少看画还是能看明白的。 哎，说实话，我觉得这一点哈，我姥爷做的特别吵，我姥爷还发弹幕。我记得我以之前在那个过年的时候做节目，然后我们也是直播，在直播的时候呢，我姥爷就给我发一微信说，那个叫我小名儿啊，姥爷给你发弹幕了，姥爷在鼓励你好好做节目。我当时真的要笑喷了，我觉得姥爷你好潮啊！ 哇，这好，这样画面好温馨啊，听着。 对对对，而姥爷，我那个时候直播了四个小时，我姥爷就看了我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对， 这真的不是，这我绕着我 是 对。好吧，还有你像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给我的一个姥姥啊，这个因为她想用微信嘛，然后用微信她想发红包嘛，过年嘛，然后又要绑定一个银行卡。后来我想了半天，我说那就绑定我的银行卡吧，因为你看绑定她的又很麻烦，就我就绑定了我的银行卡，然后她就不停的给我发红包啊，200200的发，说哎呀孩子啊，这在北京不容易啊，200200的发，然后她我这两部手机啊，左边这手机是连绑了微信，右边这手机就是连绑了银行卡的那 个 消费提示， 一个是收入是吗？ 左边收200，右边出200，左边收200，右边出200。 这姥姥知道这是你的银行卡吗？ 对，姥姥应该早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啊。 姥姥就只知道 是 可以发红包。对，我觉得挺好，我庆幸他是给我发，不是给别人发。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经济有话说，来说说来自合肥的王女士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最近许多小学生家长都在讨论到底有没有必要给孩子的作业签字儿 啊？要不要签字儿？我小时候就经常要签字儿啊。 我小时候干过一次坏事，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给别人签是吗？ 没有，就是当时考这个考试的卷子，老师打完分以后要回到这个家里面让家长签字啊，我没考及格啊，100分满分啊，60分及格，我考了58分。就没考及格， 你怎么回事考了58分呢？ 对啊，回去肯定要挨批评啊， 对 吧？那没有办法呀。然后大家可以看啊，终于有可视化啊，可以看好，当时卷子是这样的一张，我就分在这里，在左上角打的，我就把它折呀折呀折呀，我就折了这样，就折成了这样的一个小方块，然后呢，小方块上呢是一道题，这道题我得了满分，然后我就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试卷，这个折的这个小方块给我妈，我说妈，你看，这道题老师觉得我表现得不错，想让你在这道题下面签个字。 哇，然后呢，妈妈有没有打开看？ 妈妈就签了一个很好，然后签了一下我妈的名字。 就后来打开看，就58分，很好。 没有没有打开，然后我就把这个交还给这个班主任了。班主任呢觉得有点蹊跷， 不对劲呢， 58分加上居然还写了个很好两个字，肯定有问题。然后仔细一看啊，这个折的一看就是一个方块嘛，然后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什么情况，我说我妈妈签的呀，啊，我还理直气壮的把你家长叫过来，哇，我妈来了以后啊，当着家那个班主任的面啊，哎呀，整个的这个办公室里打我呀， 给你一顿锤是吗？ 我现在想想啊，真是自作聪明啊，对不对？下次就直接是不是把那个58分拿双面胶粘掉？ 本来只是挨顿骂，后来变成了挨顿打是吗？ 好吧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件事情我觉得该不该签字这件事情啊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对吧？再还是给大家回顾一下这条新闻吧。最近合肥市的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学校增效减负提质，不要一刀切的要求家长对孩子们的所有作业都签字。 哎，这个通知啊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啊。有家长抱怨说，每天要辅导孩子写作业，还要按照老师的规定一一检查每一门作业，然后再逐一签字啊。如果家长不按要求完成呢，就会被老师在网上在这个家长群里面点名批评啊。有一次有一位家长没有把签名签在老师指定的位置，孩子为此还挨了说啊。不知道应该是孩子上学还是家长上学，感觉这个家长压力比孩子更大啊。 不是，这里边肯定有阴谋，没 有 签到指定的位置，说明有可能是还没有写完作业的时候，熊孩子没有写完作业之前提前让家长签了字。 哎，倒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熊孩子像我们厂长一样， 这个我有经验啊，广大熊孩子不要学习这样的行为。 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呢就认为了啊，这个低年级的孩子啊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啊，这个家长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作业和学习情况啊，要帮助孩子啊养成这个好习惯。那么在签字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检查对错啊，就是刚才我们厂长说的啊，而是要通过这个关注作业的 书写哈、啊、完成度啊、正确率啊、订正等等、嗯、这样呢就可以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了，做到及时和老师沟通、嗯、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网友张璇说了，最近朋友圈里流传一张图，是一位老师给55个孩子啊用什么题写的姓名贴， 嗯 啊， 用篆体 啊，用篆体写的姓名贴。据了解，这位老师来自东北育才双语学校，叫做冯盼，教语文已经10多年了。然后呢，他给这个学生们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用篆体写的、哎、 这能看懂吗？ 对，但是我觉得对每个学生来说是一个挺那个好的事儿， 嗯 啊，因为大家会很喜欢这个老师，至少这个老师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对，而且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一种普及了， 嗯 啊、因为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就夸赞冯老师啊，有才到惊呆了啊， 嗯， 有人说这一定是最珍贵的礼物哈、啊，如果当时我的老师也给我写一个专属的姓名贴的话，嗯、可能我也会去学书法， 嗯、 哎，这怎么能怪到老师身上呢？ 是的，是的啊，哎，其实我觉得吧，语文老师还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英语老师最好了。 为什么？ 我们当时我上那个学的时候，英语老师就给我们班每个人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哇，那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然后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先说一下自己英文名字，然后再回答问题，大家都特别兴奋， 特别嗨。 我的英文名字老师赐给我的绝对是最好的英文名字。 叫什么？ 我叫张月，他给我赐了个娇哎。 好好好，我觉得哎，你现在还在用吗这个名字？ 我现在不用了，我觉得太土了。但是我们班我的同桌， 嗯， 他名字叫李丽， 嗯 啊，给他取了英文名字叫莉莉。 那你还比他好一点。 对，还有一个啊，这个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名字叫王鲁西， 嗯 啊，因为我们是山东西边嘛， 嗯， 他就取的这个就是 吗？ 就是鲁西啊、嗯，就取了一个叫 Lucy。我这我英语老师就是好啊，取的名字你看都特别有个性。 那这么说来的话，我的名字可能也跟英文名字有关系，因为我叫曼宁、 啊、 然后我的英文名叫 Morning、啊、是不是起得太随意了？ 不，我觉得英文名都不错啊。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 哎、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环节，来说说盘点最新的两会好声音啊。两会现在还在进行着，现在又有哪些最新的声音，尤其是和我们青年人有关的声音呢？接下来先说说关键词一，个税。 哇 啊，人大代表谢小军建议把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的这个税基啊，应该以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为准，而不是以个人的收入为基准、 嗯、那这样的话起征点就会高一点哈。 嗯， 来看关键词二呢，是人才啊。王建宇呢建议、啊、本土人才应该享受和海归同等的待遇。他说现在啊，这个国外引进的人才呢，不但可以直接申请教授，还给这个落户津贴，还有启动经费等等啊。但是本土的优质人才却发展得很慢啊，不管是本土还是海归啊，只要是人才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待遇啊。 嗯，哎，接下来还是一个关键词是快递啊、 嗯、 人大代表张近东建议让快递包装绿色化，明确流通环节快递包装的损毁率，提高二次利用率，让快递包装更绿色更环保。这个说的有道理、 哎、这个很有用。 你看有的时候咱们拆开快递，那快递盒子就扔了。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旁边收废品的阿姨会把它收走 啊。这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利用到 它。这个盈利点我第一次听说呀。 是吗？ 哎，咱楼道那阿姨回头我下次 咱俩商量商量， 我下次一定要把快递盒子给您啊、 嗯、 我的坚决不能把它撕碎了、 嗯、 然后放在垃圾桶。 对对对， 我说怎么楼道的阿姨看我的时候眼神都是45度角呢？ 你就是把人家的那个钱给撕了是不是？ 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键词四，禁烟啊、 嗯、 孙成业建议普通列车取消吸烟区，全面禁烟。 有道理啊。 嗯，因为普通列车也是比较封闭的嘛。 对，尤其在那个吸烟区、嗯、你每次要过那个走廊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呛啊，我经常会呛到流泪、 嗯、 这样子，觉得也其实也是应该禁烟的。 对，其实现在火车你看高铁啊飞机都禁烟了啊、 嗯、 普通列车应该也禁烟才 对。没错。 嗯， 嗯，我们看到啊，关键词五，医疗啊，老年人获取信息啊渠道不多，辨别能力也比较差。那么现在呢，有许多不法分子呢对老年人就实施诈骗了，所以这个黄璐琪提出啊，工商还有公安医疗机构要联合起来打击医疗诈骗，一个都不能放过。 嗯， 关键词六健康啊，还有人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让学生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了解健康知识，有更好的健康意识。 嗯，我们看到这个关键词六，哎，关键词七，那就是女性啊，这个贾平凹就建议了啊，会议名单里的女性名字啊后边不应该注明女，这个注释、要取消，为什么要特地在女性后面写个女呢？这种做法对女性反而不太公平，其实我也觉得是。 哇，这 就是觉得女性就很特殊吗？女司机就一定要这个开车开得不好吗？ 这怕弄混了，以后改成男的啊，对吧？所有这个男性名字后面都会加个男， 然后女的都不写是吗？ 是、好吧，关键词八，华侨，许多华侨只有护照啊，在国内没有户籍和身份证，所以在国内办事呢常常遇到困难啊。人大代表徐锡鹏建议给华侨发放单独的证件，建立华侨居民身份证的信息库，方便华侨在国内办理事务。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道理啊，因为我的姨妈她就是华侨、然后她在孩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身份证，他们只能用护照、然后比如说买火车票的时候他们必须得到那个大厅去买才能取出来，如果你去那个代售点的话、那个是取不出来的，所以说还比较麻烦、所以说应该考虑到这个华侨的在那个回国以后的利益啊， 没错， 应该考虑到。我们看到现在呢有这个互动平台上的朋友们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了啊。有一个朋友说， 我看这个网友名字有意思啊，叫二狗子汤姆，二狗子汤姆， 汤姆不是猫吗？怎么成狗了呢？ 你看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他说南北，因为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南北方差异有哪些啊？你看这个网友二狗子汤姆给我们发来微信，他说，南北方其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差异就是起子。比如说北方同学会对南方同学说，哎，你有起子吗？借我一个啊，我要用一下起子。啊，这个南方同学， 那不就是开啤酒的那个 南方同学，对，就说哦，起子没有啊，不知道什么是起子。对呀，我北方同学就说了，你旁边就是起子，你把起子拿过来，我要开瓶啤酒。 我没有啊，你在说什么？ 对呀、后来南方同学告诉北方同学，南方不叫起子，叫开瓶器。 对 啊、 叫开瓶器。然后呢，然后北方的起子就是那个起子吗？ 但是呢，北方的起子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打开啤酒的，一种是拧螺丝的，那个也叫起子。 你是说那个改锥？ 对对， 改锥，我都没自信了，说出来。 对，所以挺混乱的。 所以这个时候还要那个跟大家啊说清楚啊，一定要说清楚。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你会不会说那个东西放在井里边？你会说吗？ 对。 我以前就跟我一个南方同学说，你到井里头把那个东西给我取出来。然后我那南方同学说，哪有井啊？我看不到井在哪儿啊？他说的是那个水井的井。 对， 他就真的理解不了那个井是什么意思。 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南北方的差异，你所不知道的有哪些啊？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给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之前不知道的南北方差异，比如说烤玉米，北方是烤整个玉米，南方是一粒一粒的烤。 比如说汤圆，南方呢吃肉汤圆，北方吃黑芝麻汤圆啊。 对，比如说北方叫馄饨，南方可能就叫扁食。 哎，有可能叫抄手 啊。比如说豆腐脑，北方呢是咸口的， 南方呢是甜的，西北呢是辣的。 容易吗？这一个个的， 还 有比如说北方是有暖气的，南方是没有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呢，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青年会客厅啊，我们将邀请到北京青年委员王彩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刚刚写的一本新书 哇， 地产风云。 期待哦。 好吗？啊，进一首歌，这首歌呢也送给曼宁，因为曼宁很喜欢周杰伦 啊。对呀、 啊周杰伦的麦芽糖。 好， 用心就是留根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楷模。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从每周一到每周五早晨的9点到10点，一个小时，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啊他自己这个领域的一些好玩的或者能和青年人分享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跨界才女王彩荣啊，她原来的时候是在商务部下海创业，同时也是我们北大工商管理的硕士，青年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员，首批北京市的创业导师，以及北京青年商会的理事，全球商学院峰会的主席。目前啊，他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做《地产风云》。首先，我们请王彩荣王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彩荣。 这个看到王老师的时候，第一个让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看就是才女。为什么呢？气质就能一下子就能凸显出来啊。感觉我们这我因为我这学习也不好，也不行，我这写字什么的，我这别说写小说了，写字都写不出来啊。首先先让王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地产风云》这部小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 好的。地产风云呢，其实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了一部小说。它主要是介绍了两代人的创业历程。从30多年前第一代创业者筚路蓝缕开始创业，一直到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主人公呢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当她大学毕业之后呢，她就进入了一家地产公司工作。当然在工作过程中呢，她也遇到了在职场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们遇到的一样，也包括和竞争对手的 竞争，包括在公司内部啊，作为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少壮派和公司的老人之间的这种啊被排挤，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我们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困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斗争中啊，作为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这个女主啊，也是不小心啊落入了别人的陷阱。那么在一场地产风波当中呢，她被诬陷，所以呢最后呢她是被完全被免职，但是呢她为了洗刷自己的冤屈呢，就主动去把公司一个破产的项目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项目现在已经不做了呢，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电商的冲击，一条原来的商业街就比较凋敝了 啊 商户也关门了，然后呢大家正在想这条商业街怎么转型，他就说啊，那我来做吧，我从最基础的工作我来做这条商业街。这个时候呢他就受到了大学生创业的这种启发，就把这个商业街做成了一个创业大道，就是一个共享办公，然后带着一批90后的小伙伴们做了这么一个众创空间，做的是非常好，也成了这种标杆和榜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又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在他创业的过程中一个方面呢他经历了这个创业的这个大潮，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是一直在做思考，同时呢在这儿也出现了很多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这个有野蛮人来收购啊这个企业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就是他的爱人和他的老板之间发生了这种非常激烈的商业战争。那么作为中间的啊他的这个角色呢，这个时候呢他也表现出了他在商业上的很多的这种立场啊，所以呢就是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整个故事来讲的话呢还是比较跌宕起伏的啊。那么我写这部小说呢也是想通过这部小说来反映这两代人的一个创业历程，同时呢来反映我这么多年在创业过程中对于商业包括对于创业的很多的思考。 王老师，您这个小说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吗？或者是有没有事实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原型啊，或者说现实的一些故事啊？我感觉这事儿吧 好的其实经常有人问我这个女主是不是就是你自己呀、我刚才本来以为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 我不好意思问 让我自己问自己了经常有人这样问，那么我的回答呢是这个女主她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经历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她的很多的思想其实和我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每一个作者当在去写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她总是带着自己的所思所感在进行这个记录，所以呢在女主的思想中有很多真的是我的一些影子，当然她的经历和我本人的经历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完全是我的话那因为我写了不止一部小说，那我岂不是会有好多身份了？好，我再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是不是会有很多现实的影子？我是这么考虑的，我写小说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不是职业作家啊，我的主业还是做我的企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有很多很多的思考，真的是想表达出来。一个方面呢，我觉得作为我第一个说是我读的是哲学哈，就是包括之前在这个商务部工作的时候，也都是做文字工作啊，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职责和使命，要把这个伟大的时代记录下来。所以呢我的这个写作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啊，就是我虚构的我不会说是一个纯粹的虚构啊，就像玄幻小说等等的我是写不了的但是呢我经历了很多的这种现实的创业过程中的这些起伏呀风波呀风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非常想把这个时代反映下来，就像《红楼梦》一样啊，它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反映了那么一个时代啊。我也是想把这个时代的很多的这种创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呢在我的小说中的确是有现实的影子我想把我所听所看所经历的很多的故事用我的小说做一个艺术性的转化呈现给我们大众朋友们啊，也让大家来了解可能自己生活中不一定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说中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三十多年来的很多的故事啊，我都把它巧妙地进行了一个穿插再有一个呢在我的各个人物的身上大家也都能看到很多人的影子 所以当我这个小说，因为非常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啊，很多人都拿到了这部小说。当大家看了之后呢，有很多人真的是特别感慨，比如说这个地产行业的肯定感慨更深了。我记得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读者啊，因为这是我朋友转发给我的一个截图哈，他第二天早上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前一天晚上必须要早睡，但是呢他是发完一条微信朋友圈才睡的，上面的时间是2:35，他是从晚上一口气把这本小说看完才睡的。看完了之后他说 深有体会， 他流泪了啊，因为这个姑娘是做地产行业的， 嗯 啊，包括前几天我见到一位姐姐，她是从1988年就在海南做房地产，啊，当时她也非常激动啊，当然她是一个省的房地产商会的会长，做得非常好。他非常的激动，然后呢就是一直在拉着我说话，差点把我飞机误了。然后呢他说，哎，我真的是在里面看到了我很多朋友的影子，包括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啊，包括我现在的很多的一些生活啊。他说可能这就是我小说的一种特色啊，就是把一些真实的一些感受和一些人物穿插在我的小说中。 嗯， 但是在我的小说中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对应的影子啊，因为我不是写纪实文学的，我是写小说，小说是一种艺术形式， 嗯， 我把所有的人物做了一个艺术性的转化，把好多人的故事凝结到一个人的身上，把一个人的特质分散到好多人的身上啊，所以做了一个归纳，又做了一个分解。 好的，我看到花椒上已经有5.1万人啊，来到了这个花椒平台上来看我们青年说啊现在的节目啊，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真容啊。然后你看有一个叫心善则安的一个网友给我们发来这个花椒上留言说，他说，哎，想问问王老师，这本书《地产风云》里面，如果让你来选一个情节或者一个细节的话，你觉得哪个情节或者哪个细节是你觉得你写的最精彩？可以这个给大家，因为可能很多人就没不了解的，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哎用一个小故事说一下也可以，比如说哪一个细节啊会比较打动你。然后他你看他又紧跟着一条，他说嗯，有没有那种就是这个惊心动魄的生死攸关的事儿 啊，那我来讲一个里边的一个情节， 嗯 啊，然后我再讲到这个女主啊， 嗯 这个女主呢，她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一家公司，然后一直在这个公司工作，嗯、直到她受到了这种诬陷，受到这种陷害。然后 这个女主叫什么名儿？ 容若初。 容 啊，容若初就是那个人生若只如初见、 哦、 啊，纳兰容若。所以呢，她姓容，因为她家正好姓容嘛，因为她父母都是教授， 嗯、 所以呢，她姓容。 这名字好听。 若初啊，人生若只如初见、 嗯、 啊，所以呢，因为是教授之女嘛，所以会起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字，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她是教授之女，又进入商界，所以她父母其实开始是不支持她的、 嗯、 啊，也是经过了这种很长的这么一个发展，父母最后才认可了她的这种职业啊、 嗯、 啊。然后呢， 大黑牛来给我们发来在花椒上留言说，嗯，地产界是不是都特别有钱？ 部分吧。 啊，还有深邃的微笑男在花椒上留言说，啊，王老师一看就是气质标榜北大才女。 哦，谢谢。 嗯，接着跟我们还是分享那故事吧。 对对对、啊、我正想说呢，怎么把我给岔开了？我还没分享完 啊。当他进入这个公司之后呢，我再这样说哈，其实因为我从小一个武侠情节，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嗯、所以我这本小说真的像当代的一个武侠小说、 嗯、 然后呢，在我的武侠小说里有四位江湖大佬、 嗯、 啊，都是地产大佬啊，就是南帝、北王、东君、 嗯、 西霸啊，东西南北啊， 嗯， 就是记起来了吧，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嘛、嗯、 对对对 啊、嗯、然后呢，这个女主她的老板是南帝，叫于万富， 嗯 啊，是就是这个在南方起家，然后呢、 嗯、 做得非常大，很多年，不是20多年了，他发展了不止20多年，将近30年、 嗯、 然后这么发展起来，然后呢容若初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这个公司工作，可以说和他这个老板是感情很深的，一路发展起来、 嗯、 然后呢容若初呢他有一个恋人、 嗯、 写小说必须要写爱情，革命加恋爱是标配。然后呢容若初有一个恋人啊，这个人呢是东君啊，他叫沈成峰、 嗯、 不是东君西霸南帝北王吗、 哦、 是东君。然后呢其实他是什么关系呢、 嗯， 呢，他父亲不是教授嘛，本来这个东君是他父亲的师弟，小师弟，年龄其实相差也没那么大哈、啊。然后呢，从小呢他就很喜欢这个小师叔，但是后来呢，这个小师叔呢就离开学校啊，去经商了，很多年没有见，但他就一直从小暗恋了很多年啊，苦相思。所以呢，一边呢是他的从大学毕业就开始成长起来的，一起在一起奋斗的这个老板，一边呢是他暗恋了20年的这个恋人，因为他从8岁就很喜欢他小师叔，一直他到28岁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呢，就是在前面发生了很多故事之后，这个女主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伏之后，包括之前有闺蜜夺爱啊这种故事都发生过，但是当这些故事最后都尘埃落定的时候啊，本来以为有情人快终成眷属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的老板，余万富，男的。 别告诉我，老板也爱上了。 没有，老板没有爱上他，老板没有爱上他。然后他的老板是要收购他的爱人的企业，而且呢，首先是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股票，然后呢，就是这种大举的金融的这种资本的这种入侵哈，金融野蛮人哈，我想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些影子。然后呢，一边呢是他这个一起奋斗的这个老板啊，也是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肝胆相照，一边呢是自己暗恋了啊这么多年的一个爱人。当他的老板要去收购他人的企业，当一场商界的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应该做什么样一个抉择？所以呢，我觉得这段故事其实我对女主的这种心理的刻画，我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情义两难全，一边是义，一边是情，这个时候他帮谁？而且呢，他的身份非常的尴尬，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洗刷完了一边区，他已经重新官复原职，而且成为了集团的总裁。那么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收购项目，他是站在前台的，也就是说，那么面对公众是容若初作为这个集团的总裁来收购他的恋人的这么一个企业。其实当然他是不想这么着的哈， 很悲壮的一件事， 很悲壮。对，所以说这个怎么大量的资本，然后就像那个千军万马一样兵临城下。所以呢，就是这一段其实我还是觉得自己写的时候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惊心动魄啊，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不能讲得很详细，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故事的一个对应性哈、觉得这事儿挺悲壮的哈、 是的 但是呢我和这个现实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也没有对应性的，性格啊等等都不是对应性的，只是说是这个觉得这么一个事件吧，也是在商界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些这种金融业对于实体业的这么一个就是两方的可能一个碰撞吧。所以其实我写的故事都是为了想反映我对于商界的很多事件的一些思考。 兰溪在花椒上给我们留言啊，想问一下王老师，说什么样的优势可以让你写这样的一本关于地产界风云的小说啊？他应该，我觉得是觉得可能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很少有时间说能够静下心来去写一本小说，可能都是在忙着处理公司的事务啊什么的。 对，刚刚还说哈，就是我基本上为了这部小说吧，我基本上有几年我都没有度假过了。 其实因为我觉得写小说有一个最大的束缚你的地方，就可能是你必须要沿着这个脉络找灵感，找完灵感再去写。 对， 所以很费神，很劳神的。 对，所以其实在我平时的工作中我是不能写的，因为每天你会有大量的事务要处理，包括晚上你也是没法写的，你静不下来，没法写的。所以说是我只能用一些像这个休假呀，或者是春节 呀，就要长时间静下来的时候， 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呢，把自己完全沉浸到这个世界里， 而且提前还要酝酿两天。 不需要，我进入角色非常快。然后但是呢，就是你沉进去之后呢，我觉得一会儿我可能是这个人，一会儿我可能是那个人，一会儿我可能是一个小女生，一会儿我又是一个江湖大佬，一会儿呢我是一个就是这种好人哈，一会儿呢又是我那个反面角色，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就是我不管写谁，我都是 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它，所以呢要求你这个沉浸感很强、 嗯、 所以呢我也只能用一些假期的时间来写它。平时可能是像小说来说的话非常难，因为小说它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是一个完整的。所以这个问到一个问题哈，我就先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也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写小说，你不会去写一些这种散文啊杂文集呢、 啊嗯、 我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小说对我来说是最难的最挑战的、嗯、因为我这几十万字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它是一个整体，我觉得小说对我真的是很挑战，而散文对我来说不太谦虚点啊，真的很容易、 嗯、 所以呢就是我就想来挑战一下我自己，我能不能把一本几十万字的小说写出来。我写不了《红楼梦》这种小说了，我自己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嗯、但是呢我就想写一部小点的能够来反映这个时代的，而且呢就是这部小说现在已经在进入到影视阶段的这个洽谈的过程中了啊，因为有很多影视公司对我这部作品觉得还是蛮有兴趣的。 给我们这个青年说的听众们留几个群演的角色啊， 必须的 我看我们很多网友都很喜欢这部小说，也希望能够多关注王老师接下来的一些行动吧，关于这本小说的嗯 嗯好呀， 对吧、 嗯、 要如果要拍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啊，我们在我们青年说上招募演员啊， 好必须 如果要拍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你在你想象中应该和小说是有区别的吧？ 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嗯 如果是这个电视剧的话啊、如果是电影和电视是不一样的，如果电视剧的话呢、 嗯、 那你想几十集呢、 嗯、 那么我这部小说它一定要再继续扩充容量、 嗯、 它会写成一个年轻女性的一个创业史和成长史、 嗯、 从她大学毕业开始写起，那我现在这个小说体力有点像倒叙了啊，从大学毕业开始写起，从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一点一点的历经这种辛酸苦辣，最后成长为中层，成长为高层，然后呢后来遇到了地产江湖中的这一系列的风波啊，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是电影的话呢，会把我这个小说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金融和实业的这种大战，然后呢放到这个最核心的位置，然后围绕着这个焦点展开整个故事，因为电影就一两个小时嘛、 嗯、 电视可能非常长，所以电影和电视还是不一样的。 嗯 刚才那个我漏答了一个问题的、嗯、就是说那个写作优势， 对 看我自己记着啊、嗯写作优势呢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我来讲平时做企业，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自己的体会，我想呢作为职业作家来说的话，我可能没有职业作家那么职业的文笔、 嗯、 但是呢我的优势就在于我接触了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创业生活、 嗯、 很多的就是故事其实都是我亲身经历或者是我的朋友们来经历的，因为我朋友们比较多，几乎在创业的各个领域啊也都做得非常好。 嗯 那么就是我的这个现实的题材非常多，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的优势就可能就是说我的这种经历的现实的这些题材会非常非常多，当大家看我的小说的时候就会觉得哦，真的是这个时代的故事，不是这个虚构出来了，不是在一个屋子里我想啊想啊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说经历的一些事情你对它做一些记录。所以呢我觉得我的优势呢就是说我经历比较多吧，而且经历了很多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经历的一些这种创业呀、啊，或者是商界的很多的事情， 嗯 啊，同时呢，我也感谢我的很多朋友们，包括我在小说中有一些影子，其实很多都是我朋友的一些影子，所以我对他们的一些想法我就比较了解嘛。然后呢，包括我们平时在写作过程中也有交流，所以呢，我想这些对我来说的话都是我的优势。 嗯， 谢谢。 我觉得那个王老师说的挺好的啊，你看我心永恒啊，这位网友在花椒上给我们留言啊，他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一位女性的企业家吧啊，他说女性在商界啊有哪些优势？问号，两个问号。 我觉得女性企业家在商界的优势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韧性会非常的强，因为这个女性其实还是我认为女性的韧性是很强的，特别是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总是能够用这种很 可能说很女性化的一些方式哈、啊，就是很耐心的一些方式来处理它，春风化雨的一些方式。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包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当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女性往往会表现出很多惊人的智慧哈、啊，因为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三八节哈，什么三八女神节，所以有很多女性的赞美之词，我觉得是欣然接受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上面说到了很多女性的一些特质哈，你比如说女性呢，她的这种敏感性啊，她对于商业机会的把握，其实女性对商业机会的把握是很强的。 有没有一些经典的例子，或者说现在 比如徐新投刘强东啊，多明显的例子，大家都不投的时候，那徐新就凭借她的一个直觉的一个判断啊，因为我看过一些介绍啊，我跟徐新是不认识的，但是我看过她的一些介绍啊，包括她在投刘强东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她为什么去投，对吧？那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投资者，她的独特的敏锐度就表现出来了啊。另外呢，就是说女性真的说是有一种包容性啊，然后呢有一种韧性在这里边。而且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创业，这个说到男女吧，就是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你需要耕田什么的，需要劳力哈、啊、但是在现代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智慧，其实男女这个差别也不是特别大。 我们今天的消息也播了啊，说以后这个有委员建议，以后那个委员的两会委员的名单上不要括号里面加上女，这强调的是 对。 刚才我出了主意，我说我们后面括号加一男。 太好了。所以而且现在呢，很多创业项目是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包括现在一些很多估值很高的项目，而女性在这一块呢可能更具备这种创业的这种敏感度和这个项目的一种选择度。所以呢，我觉得女性在创业现在这个创业的阶段还是非常好的。前两天刚刚看了我一位好友写的一篇文章哈、啊、说现在是女性创业的最好的时代，我就很偶然看到了，我觉得写挺好的。 好吧，我们先进一首歌曲，以后是半点片花以后，我们继续回来和王老师来聊一聊他这本啊《地产风云》，以及在商界女性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怎样平衡她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写小说这样的一些关系啊。我们进一段歌曲以后回来。 上大雅，但你眼神透露爱情，你那年梦了呀，却不肯用青春冲荡交换筹码，相遇是命运给我的刑罚，相爱多难的你我却仍总放手了，连眼也不眨。想念是风和雨魔掌，父母两张青涩脸颊，将胆量丢我成就客气的害怕，用老朋友当遮掩法，混淆真假，演一句你还好吧，都那么圆滑，问得多巧妙，我只能回答谎话，我在装对。都那么圆滑，问得多巧妙，只

不管地产界也好，哪一个行业也好， 嗯， 发生了几十年的故事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故事大家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好奇， 对对，比较好奇的。所以为什么我会来写这部小说呢？ 嗯， 其实呢，我就是想用这几十万字来给大家讲述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因为像现在这么短短的时间，我可能不能给大家讲述特别多的这种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啊，但是呢，我想呢，在我的小说当中啊， 嗯， 我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地产行业，来了解怎么几十年的一个创业的这么一个历程。 嗯，还是等于没说。 我怕您说了我那个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小说。 对对对啊，就是所有的地产界不为人知的故事全都在小说里了。 哎，没有都在这部小说里。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作品来出现，来给大家讲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啊。当然这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听起来好像不是件好事儿哈，但实际上呢， 嗯， 我认为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是这种可歌可泣的，这种筚路蓝缕的这种创业故事， 嗯， 一些充满正能量的这么一些故事， 嗯， 啊，因为在我们眼里，这些大家认为的这些大佬们，其实当他们最初在创业的时候， 嗯， 都是历经了很多很多的辛酸苦辣， 嗯， 那我更希望大家来关心这些，然后呢，也更希望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大众创业， 嗯， 万众创新的时代，每个人呢都能够从中汲取到这个力量，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创时代。 嗯，哎，问一下王老师一个特别的标签吧。其实刚才我看到王老师资料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期待的标签，就是原来是在政府部门啊，在商务部工作。 对对对， 商务部工作了几年啊？ 五年。对， 然后就下海了。 对， 当初怎么想的？ 哎呀，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的。 嗯 嗯，是这样子的，当时的工作其实还是我是蛮喜欢的， 嗯， 而且呢也非常受重用。就这么说吧哈，就大家都看战狼啊，吴京其实也是我们委员的， 嗯， 然后呢战狼大家都看得特别特别的激动。其实像那些场景我还是蛮熟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海外工程啊，然后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些范围啊， 嗯， 就是这种全世界的很多的直接投资等等的啊，所以也是这个比较熟悉某些场景啊。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工作还是蛮顺利的，然后呢也觉得自己就是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人生哈，我开始思考人生哈， 嗯， 就是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啊。其实我更希望过一种更加未知的、更加充满挑战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生哈。所以你刚才，其实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什么女性创业者啊，我其实当时为什么我觉得这问题不好回答呢？因为每一个女性创业者创业到最后你会发现是雌雄同体的，像我这种特别喜欢挑战的其实真的是有点雌雄同体哈，有点像那个男生的。 其实应该是有变化的，比如说从政府部门下海以后， 嗯， 这种变化有没有？ 当然有了， 嗯，比如说 你在政府部门的时候，嗯，啊，所有的人都来拍马屁， 嗯， 虽然那个时候年龄也不大，就是说是毕业之后啊年龄也不大， 嗯， 但是好多人包括很多这个 很尊重你， 对，很牛的人他都是特别的尊重啊， 嗯， 等等等等。但是当你去创业的时候，你一下子你身上所有的光环， 嗯， 你的背景，你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就都 要从零做起， 重新做起， 嗯， 真的是人生归零，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见所有的人，你都，你那， 嗯， 这个，你的角度就全都变了。那么很多人他适应不了这种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创业的一个坎儿，就是你适应不了这种心灵的这种归零的这种变化。我觉得人生可以适时的来归零一下，就是你从最底层，然后呢一点一点开始做起啊，然后呢就是。 但那个时候会不会心里会有变化？比如说，哎呀，还不如说回去我在政府部门。 没有。我的性格是这样子，当我决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从不后悔。 嗯。 从不后悔，就是我不管是好也罢，不好也罢，那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如果不好的话，我想的绝对不会说，哎呀，如果我当年怎么着，不是，而是说，那么我下一步我一定要怎么着啊？我不管他能不能达成，但是我肯定一定会去努力，我要把我手上的牌打得更漂亮一些。 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说我从政府部门下海是因为我在政府部门做得不好？ 也不是， 不是，因为当时做得很好。 那是为什么说要下海？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对人生的思考，我更喜欢一种充满未知的、充满挑战的，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价值全方位来发挥出来的这么一种生活。就是我想让自己的人生能够更加丰富一些，更加精彩一些，能够自己来书写一些非常未知的一些未来。所以呢，包括现在很多的人不是也在创业吗？很多的人也是丢弃了以前的很多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开启了一段新的一些人生。所以呢，我觉得，在我做这种转变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纠结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去做贡献。当然我在部委工作的时候，我是以那么一种方式在做着我的贡献。那么当我去创业的时候，那我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做我的贡献。作为一名有着很多年党龄的年轻的老党员来说，我觉得不管说是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你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价值发挥出来，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人生其实如果说是我觉得我最不认可的一种人生是什么呢？是你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你前怕这个后怕那个，最后蹉跎了。我觉得这是最不好的人生。最好的人生呢，就是说你想去做一件事情，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啊，对别人也是有好处的，对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你就勇敢的去做，不要怕成功，也不要怕失败。没人怕成功，不要怕失败。为什么？你失败了可以从头到来再来。而且呢，当你有这种信心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成功和失败都是你人生的财富。你到最后会发现，你到最后积累了多少财富，积累了多少东西并不重要，都会没有，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些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啊。所以我这么认为的。所以呢，我就说也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如果你想书写不一样的人生的话，那你就勇敢的往前去走，什么都不要怕。 网友叫睡觉了587啊，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给我们留言说，王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年轻的创业者一些实际的可操作的一些建议啊。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创业的年轻人。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么我首先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创业，那么我来谈三点。第一点，如果你想创业，那么我请你先做好心理的准备。在这个 很重要。 对，你在做事情之前，你先把心理的这个准备做好，你就一定要有这种信心和面对各种困难你不怕的这种信念。那么就是包括刚才我说的，不管你成功失败都不要后悔啊。好，有了这个心理准备，你可以开始出发了。那么在当你出发的时候，那么有两点啊，我是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第一点，一定要选准自己的好项目啊，一定要选准项目，因为很多所谓的风口那是伪风口，很多所谓的模式那是假模式。 这可是真提醒啊，这广大网友们一定要好好听。 对、所以就是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包括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呀，其实我们并不认为它具有很强的这个市场性，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还是非常热衷的。所以呢，我第一点我能提，就是这个提醒呢，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一个真正的能够做好的一个项目，难怕入错行哈。老话哈，就说这个找项目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方向找对了，直接将决定你这个项目的一个成败，否则南辕北辙。然后呢，当然要怎么来找好你的创业项目的话呢，那这个话题就比较长了。那么我简单来说一个，一定要是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对，一定要是根据这个诉求来做这个项目，不要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这个项目很好，大家都接受，啊，就是这个思维一定是逆向思维，不要是一个叫我做一个项目，大家一定要接受，接受不了是你们水平不行，不能这么想啊，一定是市场，首先要看市场接受度，还这样子。然后呢，刚才说了两点，那么再有第三点呢，就是说一定要知道创业是一个技术，更多的是技术，不是艺术。为什么叫技术呢？就是你一定要按照一个公司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做你这个事情，不要想当然，以为我有热情啊，我有激情，我可以做成功一件事情。每一个公司，每一个项目，它都是有它的客观 规律的，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是有技术可言的。所以呢，就是当去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脚踏实地的，根据之前的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技术，然后呢，踏踏实实把这个项目做好，不要走捷径，捷径永远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嗯。啊，说的特别好啊，但是还有人说能不能给我们鼓鼓劲儿，我怎么觉得我创业就没创好呢？你看这一愣子鹤给我们连发了三遍啊，在这个花椒上。嗯，创业没创好，其实我觉得有几种情况吧，也不一定说是现在没创好就 对对对， 就并不意味着未来没创好，还是要坚持。嗯， 是呀，但你创业没创好，你要记着你有经验了呀， 嗯， 对吧？你知道，你一定要总结自己为什么没创好。很多成功的创业者都不是第一次创业就成功的，都是创了好多次，然后呢才成功的。如果一次创业都成功的话，那天下这都是大好事了。 嗯， 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总结，那为什么没创好？是项目没选好呢，还是在这个运作过程中没有按照客观规律，或者是等等，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还是这个小伙伴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对吧？哈，所以呢，先找到原因，然后呢，就是要么你要把这个项目你再重新再想一下啊，是不是要把它好好的做下去？或者说，那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新的一些事情啊？只要有信心，这个创业这条路坚定的走下去，不能因为这个，那不可能所有人都创好的嘛。但是呢，只要你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的过程中，一定要讲究技巧，一定要讲究方法。 嗯，还有很多网友问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我挑出来叫樱花九 C A B E 啊，这位网友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给我们留言，他说王老师，我特想知道您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怎么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嗯， 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其实挺忙的，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做不了的时候怎么办？ 嗯，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问我的，应该是问每一个创业者的。 没错， 因为创业也是一种生活，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呢都忘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啊，就是创业也是一种生活所以呢，我对自己平时的安排来讲的话呢，还是蛮丰富的哈，包括我还能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另外呢，就是不谦虚的说，其实我也是比较专业的非职业的主持人。 这一看就能看出来 对，因为我有很多的爱好啊，包括舞蹈方面等等的各方面，其实我有很多爱好。就是人生呢，其实是人生才是真正的一本书。 嗯， 创业不是你唯一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应该用你喜欢的很多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很丰富，包括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爱好，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平衡。这样子的话呢，当你这本书拿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这人生我还是写的蛮漂亮的。 嗯， 而不是说到最后会发现哦，我的人生原来只写了一件事情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也是希望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爱好，很多很多事情都能照顾好啊！我觉得这样才会够完美。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吧，我们就剩下最后一到两个问题了。如果说让王老师用这样的一小段话啊，来让大家。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啊，就是让大家，很感兴趣的，真的想去，去看这本书，有没有这样一段话可以去打动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的，在我这个小说里，我自己认为还是写了很多的这个金句的啊，比如说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拍地大战，然后呢，在拍地大战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在北京你看到的每一个楼盘都曾经是战场。 哇，太棒了啊！这样一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想看，说哎呦，我也想看。我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房地产其实和敏锐的房价是在一个微妙的关系当中的。 嗯， 也是关系到我们很多的年轻人。 对， 所以如果这本书中能够找到很多关于房价的答案，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愿意去看的。 对对，这本书里也是这个关于这个房价也是做了一些那个提及啊，包括这个女主，因为本身她是在地产开发企业，那么她对于这个房价的一些思考啊，然后呢，就是 前面就说到一个细节了哈，为什么他会受到很多这个同行的一些排挤？那么他所领导的这个公司，其实在房价方面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便宜的住上更好的房子，所以呢里面还是提及了一些关于房价的一些问题和一些知识的。那么我也希望里边的这些知识对大家来说的话是会有启发的。 好的，谢谢王老师。然后也我们也和王老师约好了，等着有时间的时候希望王老师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接着聊聊他的地产风云，或者说有哪些新的书出来了，也可以和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友进行分享，好吗？ 好的好的， 好， 我也是希望用文字来反映这个时代，能够和大家有更多的这种交流。 嗯，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青年张悦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也能够感觉到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吧，一种很多青年委员来了以后就是给我们年轻人一种打气，一种动力啊，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是张悦，我们明天再见。 不自觉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靠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职场有高招。我们也提醒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稍后的时间会继续为大家直播，也提醒各位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